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

心里带着伤。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